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柳如烟，看地里唱惊喜，纵一下车三片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头捋一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胡大海一看这位啊，感情是个半吊的250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是哪儿的人能告诉我吗？就前面庄子的广泰庄的。好了，我跟你扫听个人，你知道不？ 谁啊？ 这人姓徐，叫徐达，你认识不？ 这回你算问着了，徐达是我亲舅舅，我是他外甥。 哟呵， 胡大海闻听喜出望外，一回首把朱元璋众人全叫过来了。这江中直着眼睛看看朱元璋，看看郭英，又瞅瞅后边的军队，有点发傻，不知道怎么山沟里出来这么些人呢。胡大海把他们叫过来，叫众人听着，又问他： 哎，我说江中啊，既然徐达是你舅舅，你舅舅在家没？现在在家没？ 江中舌头一打卷，有点发愣。胡大海发现里边有毛病，哎， 我说你孩子说话你怎么不好好说呀？到底在家？ 我舅舅在家呢，但是不能告诉别人。 你这不废话吗？不让告诉他可说了呢。啊，胡大海心说：徐达呀，你够损的你。溜了我2回了，闹了半天你装蒜，你这是。要不是傻小子，我们还不知道你在家呢。胡大海这个人多坏，心说徐达你不是糊弄我吗？这回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老胡眼珠一撞，坏水就上来了。 江中，知道我谁吗？ 你是大草包肚子。 废话，我呀姓胡，叫胡德海，我也是你舅舅，我跟徐达是哥俩，你知道吗？ 这个 你愣什么？你小时候我就看着你，你老往我胳膊上拉青屎，你忘了？你还往我怀里尿过尿？ 大概有那么回事，我记不清楚了。 小子，我来找你舅舅有事儿。来来来，投钱给我们领路啊！见了你舅舅，我必有重赏。 那行，我领您去。 这孩子命挺苦啊，自幼无父无母，随着徐达长大成人，他舅母挺疼他。要说爱如珍宝有点过分，但是也不亏待他。他从小的时候浑浊闷愣，吃饭不知道饥饱，睡觉不知道颠倒，也净惹祸。徐达夫妻在他身上没少操心。所幸有一点，江中生来身体健壮，臂力过人，就根据这一点，徐达传授他能为。他最爱使用的就是锤，特别爱使用链子锤。这链子锤的机动灵活呀，要使用起来把链子一挂，反围打得远，这玩意儿作用也大。 要不乐意使链子呢，把挂钩一摘，把链子盘起来，就使锤。江中在锤上十分喜爱，也真下了功夫了，扑风八打，各种飞锤无一不精。你看他缺心眼儿，在武术上他可是个内行，但有时候呢他脑袋里头分不开瓣儿，远呢近呢，这玩意儿他分不清，所以今儿个上了胡德海的当。那么胡德海舔着个草包肚子，愣说是他舅舅，你倒合计有这么事儿没有，他就相信了，一边领着胡德海回广泰庄，一边还问呢，舅舅你怎么才来呀？我在外边事儿太多，要不我早就回来了啊。孩子，往后见着我你就管我叫胡二舅舅啊。这我就认识了。朱元璋也不敢乐，心说二哥你损吧，专糊弄傻小子啊。准知道胡德海这样做对自己有利，所以众人谁也没言语，默默地在后头跟着，顺着山路进了广泰庄。江中的肩头上还扛着一只猛虎，到了门首就站住了。舅舅，我上内院去啊，一会儿回来我找您，请您吃虎肉啊。说着江中撒脚如飞，噔噔噔噔他走了。胡大海准知道徐达在家，就把心放下了，心说第二一步我得注意这看门这老头，这老头损透了，每回都他接待我，都说徐达不在家。老胡早把主意打定，迈步上了台阶，梆梆梆叩打门环，开门了，开门了。时间不大，听见里面大话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稀里哗啦滋腻腻腻的咣哒哒哒哒，往外一探头，胡德海一瞅，又是那老头。还没等这老头说话呢，再看胡德海过去，砰一马把前心的衣服给抓住，你出来吧老家伙，到外的兵把俩嘴巴摁地下，宁胳膊给捆上了。朱元璋一看，二哥您这怎么了？这是我们请人家人来了，怎么还捆人家手下人？老四你甭管，我这老家伙损透了，不把他捆上咱进不去这个门啊。如果他回去给徐达一送信儿，又说没在家，咱又白来了。把老头给捆上之后放到门房，胡德海在头前引路，众人下了马随后相从，就赶奔内室。胡德海一边走着一边还吵吵，来客人了，来客人了，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。但到客厅一看没人，穿过院里门，等到了里边，胡德海摘耳一听，影妖妖听见琴声。朱元璋听身站住，冲后头一摆手，众人全站住了，就听见琴声悠扬啊。弹的什么琴呢？九里山十面埋伏，忽而高亢，忽而低沉，凡是懂得这个故事内容的，闭眼睛一听，古战场这些事情就摆在眼前。别看朱元璋是个粗人，对琴棋书画都喜欢，越听越爱听。他们正站在院里头听着呢，突然琴不弹了，就听里面有人弹奏一声，外面是谁呀？人家屋里发觉了。胡大海就喊，有客人，你看看是谁吧。紧跟着门一开，里面走出一个人来。朱元璋众人定睛瞧看， 一看这个人长得可太好了，身高九尺挂零，面如美玉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皮肤十分细腻，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，一对丹凤眼。别看眼睛不大，瞳孔发光啊，鼻似玉柱，方海阔口，有三绺的短墨髯，大耳垂肩，真是一表的人才。往那一站是稳如泰山，大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意。这阵狗皮道人一拽朱元璋，主公，这就是徐达、徐国显。朱元璋赶紧抢步起身过来，躬身一礼，哎呀，徐贤士，小王朱元璋礼过去了。胡大海还给介绍呢，我这就是我们西吴贤王啊，我姓胡，叫胡大海，这位是狗皮道张三丰，这位是郭英郭世俊。徐达不听便罢，听完了一皱眉，心里的暗自埋怨把门的徐福，心说徐福啊，我不告诉你呢，就说我不在家，是来的人一律挡驾，你怎么没经过我的许可就把这些人给放进来了，这叫我多被动。其实徐达还不知道把门那位早给捆起来了，徐达没有办法呀，能把人家都撵出去吗？马上以礼相待，把众人让进待客厅。朱元璋一看呢，客厅不大，十分的文雅，墙上挂着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，屋里全都是红木家具，闪闪放光。众人落座之后，徐达吩咐一声仆人献茶，大家喝了口水，徐达先说话，啊，王驾千岁，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永泰庄，金身大驾，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见遇？哎呀，徐贤士啊，我们来的路莽啊，没给您打招呼，小王我就来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这是第三次来到您家，要问为什么来，哎，你还不明白眼前的局势吗？昏君元顺帝太可恶了，老百姓民不聊生，如在水火之中。小王量力而为，我走马取襄阳，占领滁州，我满以为可以推倒大元，重整乾坤，救民于水火之中。不过我有其心而无其力，手下文官武将虽然不少，但是领兵带队者还没有。听说贤士不但武艺在身，而且熟读兵书，善讨战略，文武全才啊，惊人的荐举，因此小王来到贵社，我打算请贤士出头，帮着我赶奔滁州治兵，以定天下，大退援兵，不知贤士意下如何？胡大海马上接上茬了，对对对，我们老四来就是这么个意思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来了好几趟了，光白跑腿了没见着，这回总算见着了，我徐先生就是请你出头帮忙啊，你到那块来个元帅，我们大伙听你调动，只要把袁达子能赶走， 重整的乾坤，你就是开国元勋。怎么样，我这人直出直入，现在就听你一句话了。郭英呢，只替胡大海着急，怕他说走嘴了把人给得罪了，直拽他衣服。胡大海假装不知道，在这白混，越说越有劲儿。但是徐达呢并没挑理，听完之后微微一笑，哦，哎呀，王驾千岁，二王千岁，你们找错人了。不错，我练过几招武艺，也看过两本兵书，不过那都是纸上谈兵啊，毫无实学。我但凡有一点能力，能辞官不做吗？我说王家，各位，你们算白来了，另请旁人，恕徐某不能遵命。你看，人把门关上了，不乐意出头。朱元璋赶紧站起身来，一躬到地，先是啊，你说错了，有没有能为，外边的人都知道，你何必月明珠埋在粪土之中不让它放光呢？我说这话也许不对，那么学会文武艺，或卖帝王家，学好了能力你不卖，不就白糟蹋了？人生几何呀，再过几年一老了与草木同朽，岂不可惜呀。先是啊，无论如何看待天下黎民的涂炭，哎，还是出头帮忙才是。小王礼过去了。徐达呢赶紧用手相搀，不过脑袋晃得跟崩浪鼓一样，不，王爷另请旁人，我实实在在不能出头。哎，咱就这么说的，朱元璋都要把嘴唇给磨破了，说什么徐达也不答应。狗皮道张三丰以及来的快笔先生李善长、小圣人孙坚轮流着提出要求，这些人多能说呀，任管你怎么说，徐达就是不答应。不但不答应，最后徐达站起来了，各位，恕不奉陪，我母亲身体不好，我还要侍奉老娘，各位少坐少坐。这就要走，哎，还没等他出门，这么功夫可了不得，就见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。庄主，不可了不得。怎么了？外面来了一支援兵，为首的带队是两位将军，是您的两个师弟，满似海牙，赤发灵官波云托来了。徐达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心说你这事怎么那么巧，朱元璋他们来了，我两位师弟又来了，他们水火不能相容，这要在我家遇上非玩命不可呀。再者一说，我两位师弟要发现朱元璋在我们家，必定产生怀疑，像我师父一说，好像我吃里扒外，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。哎呀，这个着急呀。徐达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外面给各位客人准备马匹。王家千岁，我还有事不能奉陪，各位赶紧请吧。家人们过来，中外中外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硬往外撵呢。胡大海一看，哦哦，又把我们来个烧鸡窝脖，还在往外撵的，哼！徐达，你看咱们谁损？干脆我就给你摆个肉头阵，哪儿也不去。老胡大屁股往那一尾，没动地方，不但他没动地方， 跟大伙一使眼色，那意思咱全都别动弹。众人心领神会，哎，都听他的了。把徐达急得满头直冒汗，各位各位，赶紧请吧，请吧。哎，一看胡大海那睡着了，是睡着吗？在那装蒜呢。把徐达可急坏了，满头直冒白毛汗，心说这些人怎么这么没知识啊，请都请不出去，难道说还等着我动手一个个把你们都扔出去吗？也不能那么办呢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就听着院中有脚步的声音，又听见夹叶子所响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门这一开，在外头赤发灵官白云托先进来了，后边跟着蛮斯海牙，还有元朝的都督平长将军，有那么几十个。白云托迈大步进来一看，哎，一眼看见朱元璋，又瞅着胡大海，再看白云托，一摁敦煌，拽出防身的宝剑，蛮斯海牙拽出佩刀，这些都督平长全把家伙拽出来，朱元璋也不示弱呀，也把佩剑拽出来，胡大海、郭英各拽利刃，擦亮亮，擦亮亮，擦亮亮。胡大海一脚把桌子给蹬翻了，去你娘的！屋里就摆下战场，这就要玩命。你说徐达可怎么办？他要向着蛮斯海牙，觉着对不起朱元璋，人家来了不错，拿我当个人了，我能不管吗？但是要向着朱元璋，又怕两位师弟挑理，又怕师父怪罪，他是左右为难呢。没有办法，徐达把两手一招，哎，各位休要动手。他来到两位师弟的面前，二位贤弟，你们把家伙带起来，请到另外一个屋中，我有话跟你们解释。但是徐达尽管解释，这两个人对徐达就怀疑上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本来妥妥老太师率兵五十万要踏平滁州，现在妥妥领的大队离着滁州还有120里，在这一路之上，这老妥妥是左思右想，他最害怕的就是徐达。心中思索呀，这徐达为什么要辞官呢？对皇上不满。嗯，他可有能为啊，我这些排兵布阵的内容他全清楚。你说一旦朱元璋要把他请出去，是我一个大敌呀。因此在路上他就叫三徒弟四徒弟领一支军兵赶奔广泰庄，看看徐达的动态。如果徐达不保朱元璋是最好，要保着朱元璋，就把徐达一家子抄家灭门。如果没保呢，就把徐达请回来委以重任，或者把他软禁起来，别给朱元璋使劲。因此海牙和白云托奉命而来，把3000军队扎到庄村外头，带着一些当官的来到里面，要不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？正好跟朱元璋碰上。啊，师父，您真把能力传授徐达，您后悔都来不及了，干脆要了儿的狗命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